攻读编年记上第八章。本雅明的长子贝拉，次子阿士贝尔，三子阿希兰，四子怒哈，五子拉法。贝拉的儿子阿达尔，厄胡德的父亲格拉，阿比舒亚，纳阿曼，阿和亚，格拉，舍弗番和胡番，厄胡德的子孙。他们是居于格巴的家族的族长，曾被掳往马纳哈特。纳阿曼、阿西亚和格拉，格拉于被掳后生乌扎和阿西胡德。沙哈拉因休了胡生和巴拉两妻后，在摩阿布平原生了儿子，由自己的妻子何德氏生了约巴布、基迪亚、穆沙、马尔干、伊乌尊、撒基亚和米尔玛，他们全是家族族长。由胡生生了阿比突布和厄尔帕尔，厄尔帕尔的儿子厄贝尔、米商和舍莫德。舍莫德建立了敖诺、罗德和所属村镇。贝里亚和舍马被住在阿亚龙家族的族长驱逐了加特的居民，他们的兄弟舍尔帕尔、沙沙克和伊勒摩特、德巴迪亚、阿拉德、厄德尔、米加尔、伊士帕和约哈是贝里亚的儿子，泽贝迪亚、莫舒兰、希茨克、赫贝尔、伊士莫赖、伊茨里亚和约巴布是厄尔帕尔的儿子，雅肯、齐格黎、扎贝迪、厄里约乃、希尔泰、厄里尔、阿达亚、贝拉亚和史莫拉特是史米的儿子，伊士旁、厄贝尔、厄里尔、阿贝东、齐格黎、哈南、哈纳尼亚、厄兰、安托提亚、伊费德亚、培努尔是沙沙克的儿子，沙莫舍赖、舍哈里亚、阿塔里亚、亚勒舍亚、厄里亚和齐格里是伊洛涵的儿子。以上是按家系住在耶路撒冷的各家族族长。住在基贝红的有基贝红的父亲耶伊尔，他的妻子名叫马阿甲，他的长子阿贝东，其次是祖尔、克士、巴尔、乃尔、纳达布、格多尔、阿希约、泽格尔和米克罗特。米克罗特生石马，他们兄弟彼此为邻，住在耶路撒冷。乃尔生克士，克士生撒乌尔，撒乌尔生约纳堂、马尔基舒亚、阿比纳达布和伊士马尔。约纳堂的儿子莫黎巴尔，莫黎巴尔生米迦，米迦的儿子皮东、莫勒克、塔勒亚和阿哈兹。阿哈兹生约阿达，约阿达生阿雷莫特、阿次马里特和齐莫黎。齐莫黎生摩扎，摩扎生比纳，比纳的儿子勒法雅，勒法雅的儿子厄拉萨，厄拉萨的儿子阿泽尔。阿泽尔有六个儿子，他们的名字是阿次黎刚、波泽鲁、伊士马尔、沙里亚、敖巴迪亚和哈南。以上是阿泽尔的儿子。他兄弟厄舍克的儿子，长子乌兰，次子耶乌士，三子厄里培利特。乌兰的儿子是英勇的战士和射手，有儿孙158人。以上全是本雅明的子孙。